$150 million。主席鲍威尔话：通胀太高，正系迅速采取行动降低通胀，以保持劳动力市场强劲。佢话：如果通胀真正受控，见到想见嘅情况，喺未来两次会议上将会讨论各加息0.5厘。又提到未来积极考系又提到系未有积极考虑加息0.75厘。佢嘅言论刺激美股三大指数急升近3%或以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29.16，瑞士法郎0.973，加元1.274，人民币6.609，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01美元，卖出1895.7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宁道噶，就系观塘道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康宁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呢就车多，排到白石角。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欠缺膳食纤维，高热量高糖分，仲会令人变肥，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彩源村彩湖楼、跑马地云辉大厦 B 座、土瓜湾美景街54号、安和苑安顺大厦、天水围天华村华佑楼、元朗上月13座、深水埗富昌村富允楼、土瓜湾美景街2号、美景楼1期、沙田坳背湾街23号、旭和苑牛头角、乐华南村焕华楼、将军澳翠林村欣林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一套改编自小说作品的都市职场剧， 由秦岚饰演艺人经理人莫向晚，高以翔饰演律师莫北。 面对职场初老症，莫向晚怎样找回自己，成就自己的人生呢？ 5月6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每日连续播放2集，等你过足戏瘾。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行得正，企得正。 不少患有大脑麻痹症的小朋友会有瑕疵痉挛、肌张力高等问题。今集请嚟生物医学工程师黄作臣、义肢矫形师蔡家辉，讲下点样帮助他哋改善日常行路的问题。 深夜一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5日，本港新增313宗新冠病毒确诊，17宗学校呈报阳性。 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餐厅最多8人一台。 立法会三读通过本年度财政预算案。 欧盟新一轮制裁俄罗斯，包括停止输入石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千禧年代和大家见面。早晨，我是萧乐文。先讲一则的强制检测公告。深水埗白田村昌田楼、荃湾梨木树村枫树楼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这个就是强制检测公告的消息同大家讲的。另外想同大家讲一下，因为之前特首就是宣布了今日起可以重开泳池和泳滩等等的。不过康文署其后就说今日只是可以将部分的泳滩重开，公众泳池最快要下个礼拜四才开。康文署的公布是这样的，黑下15个的泳滩会在今日即5号是提供这个救生员服务的，38个公众泳池就会在下个礼拜四至到其后的礼拜一即16号是陆续重新开放的。点睇今次重开泳池呢一个嘅安排咧？救生员嘅人手喺重开之后，成个情况又点样咧？足唔足够咧？咁1872311会唔会得今日即刻去翻泳滩游水啊？点睇成个安排？1872311，请你一位嘉宾电话旁边有港九拯溺员工会发言人胡启荣，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胡启荣。头先都讲到啦，康文署其实以泳滩嚟讲，本身系42个嘅，不过今日咧就开翻15个。咁另外泳池方面就要下个礼拜先至最快开翻部分啦。点睇成个安排？据你了解，同啲乜嘢因素有关系咧？又 其实最主要都系沟通，政府同埋康文署本身系即系缺乏沟通咯。因为前几次嗰个重新开放咧，都已经出现咗一个问题。本来我哋前线员工以为今次会好啲啦，经过上两次嘅嗰个啲甩漏啦，点知今次更加严重。今次只系俾得两三个时间，我哋就要去准备。其实好多市民咧就以为我哋你收咗迟都唔做嘢啊咁样，其实唔系咁嘅情况嘅。而是我哋需要時間放返啲水，即係如果講泳池啦，需要啲時間放返啲水。因為之前呢有人投訴話啲救生員可能喺啲泳池裏面，你哋有一遊，我哋啲市民就冇一遊，咁就誤解咗我哋。咁就但係康文署呢方面呢就為咗避免呢方面啦，咁就將全部啲泳池全部放晒水。咁佢就當因為唔知佢幾時會重開返，其實呢本身以為係第二階段，咁有冇係21號啦，但大家都以為咁，其實已經預先咗呢幾日之前嗰幾日已經開始放翻啲水，準備21號開放啦。但係突然之間就話要開啦，咁就大家都受足無措咯，係啦。 即係所以康文署都冇特別話通知你哋係預早有機會會開得翻嘅咁。 冇啊，我諗康文署高層都未必知道咯。 Okay， 我想問同救生員嘅人手有冇關係咧？ 救生員人手絕對有關係。嗱，其實泳池你可以推賴就落去話，因為泳池水啊未準備好啦。但係沙灘就絕對唔關事咯。沙灘其實我哋如果你話我哋要準備，真係一兩日或者兩三日都可以準備得到嘅。但係而家佢開得嗰一半，其實上年已經係有咁情況。其實人手不足，我哋喺6年前我哋已經預警咗，由佢欠缺幾十人，因為我哋工會呢預見到嗰個情況係根本係個根源性問題，咁已經叫康文署你咁多年前已經要開始去改變㗎啦，你再唔改變呢咁受影響都係市民。咁佢上年個情況呢一開始嘅時候都係推落去疫情問題啦，咁今年就唔關事㗎啦。你只係睇沙灘，你只係個人手足夠係俾到一半左右囉，系啦，所以喺好多其他沙灘係冇救生員當值，因為佢啲人手要撥翻落去一啲大灘或者人手 市民多的地方。 嗯，现在这十几个开得翻的泳滩是不是叫做大滩，还有叫做找得到的救生员全部都摆在这十几个泳滩了已经。 是啊是啊，其实都好矛盾的，即是佢一啲虽然话冇救生员冇救生服务嘅泳滩，我哋又需要留返两三个嘅同事喺度应付一啲好突发啊或者帮市民报警啊咁嘅情况。但係呢个呢就搞到我哋即係都好无令两可。咁有时我哋得返两三个救生员点样去救呢，你嗌我哋见死不救又唔得。你嗌我哋赶晒啲市民走唔好入嚟咩又唔得。所以我哋真係两难嘅，出之后我哋嗰个位置。 整体嚟讲而家其实救生员係争几多个呢，同埋就算开得返呢啲泳滩係咪都係完全係一个完备嘅人手係即係处理救生嘅服务呢。 我哋基本上每一年呢大概要2300人左右啦，有冇全个旺季啦。咁其中呢有800个係季节性嘅，即係每一年咁先至去招聘啦。咁但係而家呢佢上一年已经係去到欠缺大概500人左右啦。咁今年亦都会更加严重，因为呢两年根本係唔会有新人再去考个成绩牌。救人又可能转咗工，咁基本上系雪上加霜咯。冇新人入职，咁又点会再开得到，又或者增加到个人手？ 我见有啲工会都提到话，系咪而家嗰啲请匿章咧，应该要两三年要考一次牌嘅，续牌嘅。咁但系就话因为疫情之下啲泳池都唔开放，会影响到个考核，亦都系延长咗呢一啲嘅救生章嘅年期。呢、這个对于整体嗰个救生员人手帮到几多？ 其实我哋每一个章别都需要三年去请啲总嗰度renew 嘅。咁佢之前咧就已经系用佢哋即系请啲总会嘅权力啦，就去延长咗。但系延长之后都系再仍然封咗啲泳池泳滩，咁佢啲考期啊嗰啲都已经系即系基本即系好唔足够去俾翻啲人renew 咯。咁同埋其实除咗考章之外、上堂之外，请力是需要体能，需要时间去提升，技术需要去练习。基本上你又冇上堂或者泳池都冇开，啲人都冇机会去练。就算你请到个人有章嘅翻嚟，佢哋嘅体能同埋一啲技术都可能会生疏咗咯。 OK。另外我就想问，因为我见康文署都话重开泳滩或者泳池嘅设施数目都好视乎季节性救生员即招聘嗰个进度啦。以你所知，其实嗰个招聘嘅情况踊唔踊跃㗎？因为佢就话好似係四月，即上个月开始就係已经加快举行呢啲轮选面试啊、技术面试咁即轮选係一件事，开始返一件事啦。但係啲人嚟即係去咪做轮选又另一件事，嗰、那个踊跃程度係点样？ 其实呢样嘢我哋睇即系睇现实环境啦。喺六七年前，我哋已经开始去预警。咁康文署都系用一啲语言嘅艺术啦、数字嘅技巧啦，去推话已经增加咗招聘啊，点样用咗几多渠道啊，咁样去吸引人。但系结果就系一年比一年多。咁即系证明咗你点样去宣传或者去点样卖广告系冇意思。因为根本你呢个职业系冇前景、冇社会地位，又或者你嘅培训系不足，咁你自己康文署嘅即系长工救生员，你都就算我入咗职，叫做比较稳定系一个公务员啦，但系每三年都要去请啲总会度考核，而唔系俾康文署内部政府度考核，直至到我考到退休。我同埋嗰个要求係完全冇降低过，亦都唔会因为我嘅经验啦或者技术啦提升咗而去降低我嘅体能标准。呢、这个係令到一啲即係想入行嘅人去却步囉。因为其实你一个就算后生仔想搵一份工，基本上要一个究竟你有冇一个社会地位啦，好紧要你嘅入息平唔平得到你嘅付出啦。系啦，同埋嗰个，如果你嘅人工根本系不停去都冇晋升嘅，因为我哋康文署嘅救生员咧系冇一个晋升阶梯嘅，入到嚟你都冇前景，所以系吸引唔到新嘅人入行咯。同埋如果你话出面嘅季节性救生员净系做一个夏天，咁我冬天又要另外搵一份工，咁又点会吸引到人呢？所以我哋其实都提议咗康文署好多次， 季節性救生員同一個長工嘅救生員、公務員救生員，嗰、那個比例係要改變，因為而家好多嘅四季泳灘，好多嘅四季泳池係新開咗設施，以前舊嘅泳池亦都改變咗嘅設計，去重新去建造過一個四季嘅，同埋我哋都建議過康文署增加一啲四季泳灘俾市民享用，因為而家嗰個冬天嗰個氣温啦，都已經係高咗好多，好多市民冬天都會去走去沙灘游水嘅啦，係啦，依家個四季泳灘係根本上係好唔足夠供應俾香港市民咯。 佢成日話冬天可能要閂啲泳池，我見過即官方嘅時啲講法都係話要維修啊等等啦。呢、這、一個嘅説法你點睇？或者聽你咁講，係咪都覺得可以將呢啲維修期縮短？ 可以，其實依家香港多咗好多好多嘅四季泳池噶啦，開親嘅都係有室內暖暖水，基本上你輪住去維修又好，根本係唔會影響到噶啦。係、 okay. 啊，根本係、即係只係因為你人手不足，同埋我哋而家個訓練嘅時數咧係多咗嘅。我哋亦都係講緊，因為康文署係因為以前曾經申訴專員公署咧就係講緊我哋救生員冬天係人手會有剩餘嘅，但係嗰陣時係2011年之前噶啦，但喺2011年之后咧，系增加咗好多嘅四季泳滩，同埋我哋嗰个训练时数系增加咗， okay. 所以根本我哋而家系唔会有一个冬天人手空缺嘅情况出现咯。 嗱，5月12号咧，政府都会话开翻部分嘅公众泳池啦，但系你预计喺咁嘅人手啊，讲紧救生员人手之后，会唔会部分设施，例如有啲池都未必开咧，或者就算开咗，都可能因为一啲人手不足啊，或者有啲缺勤嘅情况，就可能要个泳池要关闭，呢啲情况会唔会出现咧？又？ 絕對會啦，同埋即係依度要呼籲一下大眾嘅市民去泳池、泳灘游水都好啦，真係要小心，因為而家康文署因為人手不足，已經佢哋啲高層硬係即係將我哋一啲拯救嘅程序人手去降低，根本一個正常嘅拯救人手去唔足以去有效嘅支援咯，同埋拯救嗰个效率会降低啦。咁因为佢又为咗要开到咁，即系尽量开到设施，咁啊缩减人手编制，去令到个设施开放多啲咁嘅情况。所以就算譬如我以前我五个人开到两个泳池嘅，咁可能而家四个人或者三个人已经开咗啦。咁你嗰个水上安全个系数就会降低咗。所以大家真係要去小心，我哋已經反映咗好多次，但係佢係為咗人手不足而去降低我哋嘅拯救效率同埋嗰個人手咯。 好啊，唔該曬胡啟榮，同你傾到呢度。胡啟榮係港九拯溺員工會發言人嚟嘅，康文署都有個回覆嘅，咁就提到話，即係根據早前咧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咧，第二階段喺五月下旬咧先至開放嘅，咁就話提早開始喺泳池注水以及係每日運作咧需要大量嘅電力同埋化學物啦，造成資源浪費。咁去到咧四月下旬咧，疫情漸漸咧係穩定嘅時候咧，康文署已經即時係開展這個加放開放泳池的準備工作的。那又說因應實際籌備工作需時，包括為泳池注入池水，持續啟動池水循環過濾系統，和添加一些化學物去消毒，並且抽取池水樣本進行化驗，和等候池水的化驗結果，以確保池水清潔衛生，保障泳客的安全。他又提到有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的一些準備工作，會在5月12日才是重開一些的泳池，不存在欠缺溝通或者是協調的問題的，這個康文署的回覆來的。另外呢，就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的，就住剛才講到這個泳池泳灘重開的情況。另外呢，特首之前也宣布有關於6個社區隔離設施將會撥作備用用途。見到有議員呢就據他們了解呢，就說這6個的隔離設施呢會在今個月12號呢就是結束運作的了。那這個影響就是涉及到有5000多個的臨時工，一些員工呢可能會被解僱，有些講法這些員工的崗位可能是一些保安員或者是清潔的。会不会你都是一些受影响的人士呢？怎么看这个数字上面，有些讲法数字上5000多个人都多，有没有什么安排可以更加是理顺到件事呢？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有立法会议员王国，早晨。 早晨，小龙 哥。早晨，王国。刚才提到有6个的隔离设施就会去做备用，是不是据你们了解这6个的隔离设施基本上是要停晒，他们相关的一些清洁啊、保安员工都是要解雇的？ 是啊，因为那个的香港的疫情缓和了之后呢，那个入住率低，没什么人入住的，所以呢他是 準備咧停止運作，作為備用啦。咁我哋都知道，即係頭先講就係涉及5000嘅，我哋而家都希望爭取咧，係咪可以遲啲先停止運作，同埋可唔可以分階段咧佢停用？因為而家嗰個防疫嘅措施啱先開始放寬，譬如話嗰個社會距離啱，譬如今日先開始放寬咧，我哋都希望會唔會試到旺咗之後，成個大變環境改善之後咧，逐步去停止運作咧，可能更加有助於呢啲嘅保安清潔咧一個平穩去過渡，因為好多呢啲即係過去嘅時候，我哋從事飲食啊、零售啊或者旅遊業嘅，佢哋都受到好多影響，受得先轉嚟咧呢啲隔離中心去工作，呢一個都係一個就業嘅水泡，所以我哋都提過，除咗呢安排之外，可唔可以將啲隔離嘅措施咧轉為其他用途，譬如話俾外籍用工作為一個檢疫嘅地方嚟使用，或者係我哋之前提過嘅中港貨車司機咧閉環管理嘅時候咧，可唔可以作為一個閉環管理嘅中心，係善用於呢啲嘅措施之外咧，又能夠保證一啲保安清潔咧，仲有繼續供翻。 但係頭先你提到呢兩個建議，譬如俾外用或者俾一啲中港司機去用嘅時候，有冇個需求係咁大咧？呢個講緊係涉及到六個嘅隔離設施喎，有。 是啊，所以我哋都希望就係呢一個大家都知道嘅，即係呢啲嘅工作裏面咧都係臨時性嘅。但係你一下咧，譬如你一同一個時間去停止運作咧，就5000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咧係逐步咧去停止運作嘅時候咧，就有一個緩和嗰個嘅安排咯，有一個過渡咯。 你自己理想中覺得話分階段或者過渡要即係緩和啦，呢一個唔好一次過即係炒曬呢一班嘅員工啦，係要分幾耐做咧？ 我覺得起碼，譬如會唔會起碼要去到五月底啦？而家嗰個嘅防疫措施放寬咗，同埋消費券嘅時候都睇到市面開始旺噶啦。希望旺咗之後咧，一方面就可以吸引到呢一批咧翻返去可能原有嗰個嘅工作，譬如旅遊，而家開始都放寬咗本地遊噶啦嘛。咁啊，對旅遊方面咧就可以入翻自己嗰行嘅話咧，我覺得呢個就係比較穩妥啲嘅一個嘅做法咯。 我见今次佢哋系咪喺个通知期上面都相对短一啲啊？喺话解雇呢一班员工嗰度，喺呢个系咪有即系按晒合约去做嘅？ 系啊，因呢个合约就系7日通知期啊。咁我哋都希望争取咧，系咪可以暂缓少少啦？我哋都同有关各个方面咧做紧啲嘅工作呢一方面就系、是、呢啲嘅保安清洁咧，又可唔可以转到其他嘅同一个工作嘅岗位去做咯？譬如。由因為呢個承包商裏面咧，佢有多啲保安清潔位嚟嘅，喺檢疫中心做唔到嘅話，可唔可以做其他？當然個工資待遇咧就減少好多，因為喺檢疫中心咧都係面對高風險啊，所以那個收入相對嚟講會好啲嘅。 不過轉都未必係全部，講緊5000幾，可能都係部分嘅最多。 係啊，我哋所以點解我哋希望就政府暫緩少少咧，就係、是、市道旺。一次到旺完之後咧，飲食零售旺完之後咧，就會可以容易去吸納翻呢啲人。 另外我見有啲報道又話喺青衣嗰、那個隔離設施有一啲甚至被拖糧嘅情況，你有冇聽過呢啲説法啦？係咪咁嘅？ 我哋都有參與去處理裏面咧，我管呢個一個嘅運作嗰個嘅問題，即係具體計數嗰度咧，好多通過我哋計入去跟進嘅話咧，都基本都處理咗嘅。 另外我就想问，除了说这个隔离设施的员工的情况，之前政府提出一个叫2022雇佣修订条例草案，就定明一些雇员如果真的遵守一些检疫令或者隔离令是回不到工缺勤，就可以视为雇佣条例之下的一个病假日的。不过暂时这个修订就还未在立法会通过的，你怎么看整个修例的进度呢？ 我的感觉就少少是拆过轻兵，现在按照现在的进度呢仲未進入逐條審議嘅。如果逐條審議仲要三讀咧，我估計最快咧，可能都要六月先至能夠通過。不過唯一有一個最大嘅好處，有一個影響咧，就係、是行政會議通過咗你決定之後，有一個清晰嘅指引之後咧，面對類似呢啲嘅投訴啊或者呢啲嘅爭議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有一個清晰啲嘅指引之後，大家好多方面咧通過商討咧都解決咗，同埋我哋知道勞工處咧。有啲嘅爭議嘅個案，佢都介入做調停咧，大多數都處理咗。不過有個別咧，我哋知道有6宗咧，仲係進入咗個勞資審裁處嘅去處理嘅。 但始終即係指引又唔係去到法律嗰個效力啦。咁到時候去到你頭先話可能六月先至通過到嗰個法例嘅時候，受惠嘅僱員會唔會好少咧？又 實際我講呢個法例裡面咧，可能就變成象徵意義啦。因為呢條法例咧，就算通過都好啦，因為冇追索力嘅。 即係話之前嗰啲，而家啊，就算政府嗰個統計咧，都過120萬人受到感染嘅，但係好多咧，可能都未必追溯翻。但係嗰段時間，我哋都希望就話，要求僱主係咪可以彈性去處理呢啲嘅個案咧？嗱，咁我哋都希望爭取呢個工作。另一方面就係勞工處之前都俾個指引嘅，其實那個指引咧都係相當嚟講係有一個法律嘅效力咧。佢都講就話，如果有爭議可以上去法庭，但係佢都俾我哋咁嘅就係上法庭之後，員工嗰個嘅勝訴機率都好高嘅。但係當然有嗰個嘅法律嗰個嘅修訂之後咧，計到確保100%。 OK， 唔該曬，黃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國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同我哋講到咧係頭先提到話有一啲嘅社區隔離設施啦，嚟緊都會進入一個叫備用狀態，咁可能就唔需要咁多一啲短期臨時合約工啦。頭先提到可能有一啲保安啊、清潔工咧，都呢段時間咧就會係受到一啲影響啦，可能係要被解僱。另外就提到話僱傭條例嗰個修訂，之前就提到話定明一啲僱員，譬如係隔離啊咁等等咧，都可以有個隔離令咧，就視為一個嘅僱傭條例下嘅病假日嘅，不过就仲未通过嘅。你又点睇呢一条个情况？18723111，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深水埗白田村昌田楼朝早大约8:0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期间共有大约1440人接受检测，当中共发现5宗嘅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喺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780户，当中90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完成荃湾梨木树村枫树楼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47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5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大约800户，当中119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今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餐饮住所每台人数上限提升至8人。市民如果身处郊野公园户外范围，在户外公众地方做剧烈活动，或者在户外体育处所做运动，可以不戴口罩。泳池获准重开，康文署辖下康健泳滩和水上活动中心亦都会重开，其中15个泳滩每日朝九晚六提供救生员服务。至于康文署辖下38个公众泳池，要到下星期四至到今个月16号先至陆续重开。康文署解释，正为辖下公众泳池进行池水过滤和消毒程序，会抽取池水样本化验，确保池水清洁卫生。上海过去一日新增4600多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261宗确诊和4390宗无症状感染，当中185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其余感染都在隔离管控中发现。上海本土再多13宗的死亡个案，年龄有40至100岁，全部患有基础疾病，入院之后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死因由基础疾病导致。另外，北京本土过去一日新增50人染疫，42宗是确诊，8宗是无症状感染。英国今日举行地方选举，民调显示首相约翰逊所属的保守党可能失去近550个议席，工党就有望增加800多席。约翰逊早前因为派对门事件被罚款，加上保守党议员帕里什被揭发在议会内睇色情影片之后辞职，以及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大增等，都令保守党的选情严峻。首相约翰逊表明，若果他领导的保守党在选举中遭受重创，他会承担全部责任。有分析认为，如果保守党失利，约翰逊可能要面对党内逼供。 长远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29.21，瑞士法郎0.974，加元1.274，人民币6.609，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4.16美元，卖出1894.8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观塘道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一带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上山方向近爱都大厦一段挤塞，龙尾在力宝中心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交代征费方面建议就话加到去1蚊。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联合国对呢啲即弃塑胶咧系特别关注，所以我哋多方面咧系减少胶袋、即弃塑胶餐具以至系饮品胶樽，都呼吁商界咧各方面帮手咧系源头减费，同时间咧源头减费咧都系大家全民参与。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四晚9点半， 晚晚港台电视31。 2022年5月5日，本港新增313宗新冠病毒确诊，17宗学校呈报阳性。 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餐厅最多8人一台。 立法会三读通过本年度财政预算案。 欧盟新一轮制裁俄罗斯，包括停止输入石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又讲到有关于2022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啦。咁点解讨论呢一个嘅草案呢？因为佢就系定明一啲雇员啦，因为遵守防疫规定，包括譬如喺之前疫情期间咧要做检疫隔离而翻唔到工咧，呢啲缺勤咧都可以系视为雇佣条例下嘅有薪嘅病假日嘅。咁啊呢一个嘅修订咧就。 二月的時候特首是提出的，不過暫時那個整條例就未在立法會那裡是通過的。整體情況又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立法會2022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容海恩。早晨。 Hello， 早晨，樂文。 早晨，容海恩。剛才講到這個條例草案那個的審議情況，其實個進度去到怎樣，還有那個審議時間你怎樣看進度方面？ 現在我們進行了兩次的會議的，即分別在4月7和4月20啦，嚟緊我哋5月10號就會有第三次會議。咁喺頭兩次會議呢，我哋就講咗好深入了解咗個政策嘅範疇啦，即係包括係病假日嘅定義啊，究竟僱主同埋僱員佢哋而家申報嘅問題啊咁樣。其實無論係各個委員其實都踴躍發問嘅，咁所以我哋都花咗兩個會嘅時間去了解咗政策背後嘅原因同埋會面對咩問題，包括係勞工處而家已經係接受咗幾多個個案啊，佢哋處理個辦法、處理個程度、個進度嘅點樣。咁所以喺第二次會議尾嗰陣時，即係已經係開始，我哋已經開始咗逐條審議噶啦。咁咪講咗第一同埋第二。咁嚟緊其實上一次委員咧都對於可能某個政策或者係政策入面牽涉嘅每一個條款咧，都有啲再有進一步嘅問題。咁我哋就嚟緊下一次會議，即係10號個會議咧，都會係響逐條審議嗰度咧，都會解釋翻，即係要當局解釋翻究竟每一條佢哋每一條嘅關注啦，同埋佢哋嘅回應。其實我哋都知道，即係市民都對呢條條例好關心嘅，尤其是係勞工界有啲僱有啲勞工嘅問題，佢哋都好即係想快啲解決，想快啲係通過呢條條例啦。亦都見到而家嘅疫情嘅問題個狀況，咁所以我哋喺會同會中間，即係包括係上次20號到呢個禮拜咧，其實我哋自己私下都有同勞工處再自己會面嘅，即係同佢再睇下本一條條例某啲委員有啲咩意見啊咁樣。其實我哋已經係可以話加快程度啦，即係希望可以快啲審議曬成條嘅僱傭條例，咁誒令到條例係早日生效咯。 頭先都提到話做咗好多功夫，希望可以再加快去審議啦，亦都即係見到各位議員亦都係即係踴躍去討論啦。但我想知道整體喺個審議時間或者進度上面，係咪都係比預先想像嚟講，或者預先預計嚟講係慢咗嘅咧？進度嚟講， 我覺得係都係正常速度嚟嘅，即係始終係一條重要嘅法案啦，包括係我哋更改咗而家個病假嘅定義啦，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大改動啊。對於僱傭條例入邊嚟講，咁同埋會唔會有另外一啲衍生咗嘅問題？或者係對於僱主同埋傭工嗰方面，佢哋嘅申請，佢哋對於佢哋嘅保障係點樣？即係我哋都係想深入了解，同埋都要問清楚勞工處佢哋點樣處理呢啲嘅個案咯。咁所以我都理解到其實上次每一個委員可能都係問咗兩三次，每人三四分鐘嘅啫，即係每人可能都唔超過十分鐘，每人唔超過幾分鐘或者十分鐘講嘢嘅時間，兩次會議。咁所以我都理解到，即係市民係殷切嘅，即係希望可以盡快通過，亦都係快啲保障到勞工響自己被隔離同埋真係確診咗嘅時候係有一個病假嘅安排。咁呢個係完全理解嘅，咁所以我哋都已經係加快啦，可以話係加快，亦都係希望勞工處嗰方面早啲俾啲回應俾委員，等佢哋可以預備好提問，或者直接喺個書面上面嘅回應已經係足夠咗回答委員嘅問題咯。咁所以我哋都嚟緊10號，我哋都會喺逐條審議嗰度係都會加快程序，即係唔會再每一個委員再俾佢哋再問翻自己向當局問嘅問題，再信件如果有嘅都唔使再重複咯。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快馬加鞭啦，希望加快到個程序。我都期望可以下個會即係5月10號嗰個會議，希望即係期望可以完成曬成條嘅條例嘅審議啦。 但你預呢個係即係法案委員會嘅階段嘛？幾時係去到即係大會可以係通過條法例？大家市民就最關心呢個嘛。你自己預係幾時啊？ 我預計應該6月嗰陣時應該一定會通過到噶啦，即係又要排翻，又要睇翻個立法會個會議嘅情況咯。咁我哋期望同埋據我所知，可能勞工處、可能局方都會有政府嘅一啲修正案啦。 咁係啦，咁都希望可以喺六月嘅時間可以係完成曬，同埋希望完成到三讀。 嗯，如果真係六月先至係通過咧，因為嗱，我哋睇翻之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喺法案首讀之前咧，曾經喺網誌嗰度提過話，希望草案可以喺立法會嗰度咧獲得高速處理嘅。咁首先係咪即係？已經叫高速咗啦，咁另外就係、是、如果真係去到六月先至係通過，客觀效果嚟講，受惠嘅僱員係咪即係可能受到保障嘅人係會比較少咧？因為到時成個疫情都已經過去咗，一啲受到檢疫令啊、隔離令，要即係翻唔到工嗰啲人士嚟講，係咪都相對少一啲咧？個人數上面。 我諗市民都需要理解到嘅，即係喺立法會審議每一條條例都係要謹慎去處理啦。即係我哋亦都唔希望。第二時會有任何嘅司法覆核嘅案件，亦都唔希望因為司法覆核嘅案件影響到僱員佢哋嘅權益咯。咁所以都希望係即係謹慎咁樣去審議每一條法例，亦都係要了解到佢嘅執行方法，同埋係咪可行，同埋會唔會同其他嘅一啲法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定義係有衝突咯。咁所以我哋係會全速前進，亦都係會。審議期間亦都係希望有效率咁去做，咁所以我哋會平衡各方嘅說法，亦都係平衡各方嘅利益，去謹慎咁樣處理每一個條例啦。咁所以對於呢一條條例，我哋見到係即係唔係話冇人喺度拖，冇人喺度做啲咩，其實三至四次嘅會議其實都係已經係。好正常嘅速度咯，即係好難話我一次即刻過曬我哋今次起碼都有十幾接近二十頁嘅條例要去睇啦。咁所以都係要慢慢去處理翻，同埋同上問下你都要去處理。同呢條唔係一個單獨出嚟嘅條例嚟嘅，即係佢係喺僱傭條例入邊亦作出一啲修訂。我哋亦都係要睇埋呢啲嘅修訂同其他嘅。條文有冇啲衝突咯？所以我哋審議嘅時間亦都係要考慮其他個角點咯。所以希望市民理解，亦都希望勞工嗰方面理解到。咁我亦都留意到勞工團體都係喺呢幾個禮拜都係積極咁發聲咯，都希望我哋係盡快通過。所以我哋都會以我哋嘅能力啦，同埋我哋都會係響無論會中間或者係點都希望可以同勞工處可以。加快咁處理，亦都同佢哋作出多方嘅溝通，可以係盡快咁去通過呢個條例。 OK， 頭先同阿黃國另一位立法會議員傾咧，佢就有個形容就話可能象徵意義係大啲啦咁。同唔同意呢？即係如果通過之後，實際幫嘅人少，可能真係象徵意義。同埋我想知而家個修訂內容咧，係咪無論如何都唔會有一個追索期 嘅？而家冇追索期嘅。咁我唔同意話呢個係象徵意義，始終係一個要解決而家我哋疫情期間。有確診或者真係緊密接觸者，佢哋嘅處理嘅方法，佢哋病假嘅處理方法，呢個亦都係關乎勞工同埋僱主佢哋嘅運作嘅情況。咁我哋希望可以係即係一定要保障到勞工嘅問題啦，亦都希望平衡到僱主佢哋嘅操作啦。咁所以而家我哋亦都係樂見啦，我哋嘅香港嘅疫情係慢慢咁樣係真係可以受控。咁當然我哋希望可以係真係做到。動態清零可以真係，如果做到零確診係真係最好啦。咁所以如果係真係有，就算有一宗嘅確診情況，嗰、那個人係勞工嘅話，都係需要有保障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唔係一個象徵式嘅意義，我哋希望係審議完條例係真係可以幫到確診咗嘅員工咯。 OK， 好啊，唔該曬容海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容海欣係立法會2022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嚟嘅。對於成個呢一個條例草案嘅審議，你點睇咧？1872311實際嘅作用又點睇？頭先嘅討論入邊提到可能受惠嘅人數方面，你又點睇咧？1872311。另外有關於咧，而家入到一啲表列處所都一路用緊安心出行啦。有關於安心出行呢個程式咧，近日就有兩個相關嘅新聞，包括就係話有一啲嘅符合要求嘅人咧，正常你如果係安心出行，你係入咗嗰個嘅針卡嘅話，應該係會有個藍色嘅二維碼嘅，但係就話出現咗啲紅碼，即係話未必係可以俾佢入到去啦，有個咁嘅情況。另一個嘅報導就係提到話一個 Android 版本嘅安心出行咧，係話帶有呢個人臉識。別功能的代碼，咁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呢？請嚟嘅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黃志光。不如先講 Android 嗰、那個有個人臉識別系統識別功能嗰個代碼先啦。解釋一下點解會有呢個代碼出現喺個安心出行嗰度嘅？ 其實呢個情況呢就是因為我哋同我哋嗰個系統嘅開發商咧就了解嘅，就係話咧佢一般寫一啲呢啲咁嘅手提電話嗰啲應用流動應用程式咧，好多時都會用到一啲坊間市場上現有嘅一啲模組或者一啲簡單嚟講，我哋叫做一啲即係一個套件咁樣，咁佢裏面包含好多功能嘅。即係好多現有做好咗嘅功能，咁主要咧就係操方便咧，就係佢用同一個程式咧嘅代碼咧，就可以控制唔同嘅手提電話嗰啲唔同嘅型號啦，或者嗰個應用程式嗰啲功能咁樣。咁因為安心出行咧，就需要用到手提電話裏面嘅一個鏡頭嘅功能啦。咁主要就係後鏡頭咧，就係話佢譬如話掃描我哋嗰個場地碼又或者係嗰啲車牌啊，識別嗰個車牌咁樣，咁所以嗰個其實是一個幾普遍嘅一個咁樣嘅模組嚟嘅。咁佢就直接用咗嗰個模組裏面咧呢一啲嘅功能。咁但係咧，因為嗰個模組本身咧，其實就係控制一啲電話嘅鏡頭啦。咁所以其實佢裏面咧已經一早預設咗好多其他嘅功能，包括咧就有啲就識別啲人面嘅。咁可能做第二啲嘅功能咁樣嘅，咁但係咧，嗰、那個開發商咧，其實都已經一再強調咧，就係話佢根本係冇啟動到呢啲嘅代碼嘅，即係只不過佢係用咗佢需要用嗰啲嘢。咁而佢成因為由於佢係成個模組咁樣攞入嚟去用啦，咁所以咧喺成個系統即係我哋叫做即係打包上架嘅時候咧，咁所以呢啲咁樣嘅冇用到嘅程式咧，其實都擺埋咗入去裏邊。咁但係咧就其實佢係從來冇啟動過啦，咁所以我哋響譬如話我哋去驗收嗰個系統嘅時候，咁我哋測試嗰啲功能啦，我哋需要嘅功能佢喺曬度，咁而我哋亦都做好多我哋自己團隊同埋我哋揾咗一個獨立第三方咧做一啲嘅保安審計啊，同埋一個私隱評估、私隱風險評估嘅時候咧，亦都睇到成個程式咧係冇做到一啲有一啲風險、有一啲保安風險或者一啲侵犯私隱嘅情況嘅，咁即係話呢一度咧就我哋係過得到我哋嘅風險評估。咁而亦都程式上架嘅時候咧，嗰幾個大嘅一啲我哋叫做 App Store 啦，即係嗰啲程式嘅商店咧，亦都係做咗好多佢哋嚴謹嘅審批，咁然後咧先上架。咁所以咧就其實呢度簡單嚟講咧就係開發商就擺咗即係用咗一啲嘅共用嘅一啲嘅程式嘅套件，但係冇拎走到一啲咧佢冇需要用嘅嘢。咁啊，擺裝裏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當我哋收到呢個查詢，咁了解清楚個情況之後咧，我哋都第一時間要求嗰個開發商咧，就係話響唔影響而家我哋嗰個程式嘅運作。大前提咧，因為我哋而家有700多万嘅市民用緊啦，咁咧就盡快咧就即係將一啲冇需要嘅程式咧，我哋從來都冇講過我哋需要用呢樣嘢，亦都唔會需要用呢啲咁嘅呢啲模組裏邊呢一類咁嘅功能。咁所以就叫佢盡快移除佢咯。 但我想知咧，首先呢啲現成嘅套裝。呢啲即系唔需要用嘅人面识别功能嘅代码咧，其实系咪一开始已经可以移走而开发商亦都知道有呢样嘢，不过系冇移走到，佢哋冇移走嗰个原因系啲咩咧？其实 嗱，我谂主要咧系因为即系嗰个我哋个程式编写员啦，即系开发商嗰啲程式编写员咧，就系用一般写呢啲流动应用程式嗰啲一般嘅惯常嘅做法啦，就系话佢成个。好似個工具箱咁咧，你可以當咁成個工具箱咧就攞咗入嚟，咁就佢就有啲工具佢啱用嘅，咁佢就用咗啦。咁但係佢冇用嗰啲工具咧，佢就冇拎走到。咁但係當然好一般情況咧，我哋理解咧都係好少會話專登向一啲呢啲咁樣嘅工具箱裏面咧就攞走一啲佢唔用嘅嘢，因為佢成個工具箱本身就係一個我哋可以簡單嚟講，好似一個。bundle 咗嘅一個情況，即係話包好曬㗎啦，成件嘢。咁、 okay. 佢只不過咧就係我打開個工具箱，我用呢幾個工具咁樣。咁有啲工具咧，佢根本連睇都冇睇過，亦都冇需要用，咁所以佢亦都冇理到，亦、 okay. 都冇啟動到咁樣樣、 我想知資科辦事前係知唔知有呢一個功能喺度，或者你哋審視或者叫做驗收嘅時候，有冇係睇清楚呢一個嘅程式入邊有呢啲人臉識別功能嘅代碼，算唔算你哋責任咧，或者？ 嗱，我哋之前咧係冇知道咧，就佢有一啲咁樣嘅呢啲程式擺咗落去啦。咁同埋通常咧，我哋一般譬如話驗收一啲電腦系統咧，一般嘅做法咧，我哋就會係審視我哋需要嗰啲功能啦，即係好詳細咁研究，即係去驗收嘅時候咧，就話佢究竟我哋要求嘅功能佢係咪做到啦？係咪同埋係咪做足曬我哋要求嘅功能？有冇做錯啦？再加埋更加重要咧，就係我哋亦都會 無論我哋自己嘅團隊同埋我哋第三方一個獨立嘅一個資訊保安嘅審計咧，都係會檢查呢個系統咧有冇一啲帶有一啲對個譬如話資訊保安嘅風險啊，或者有啲保安漏洞啊，又或者係同我哋嗰個要求嘅一啲私隱保障嘅要求咧係有不相符嘅。咁所以呢啲我哋其實係有透過一啲嘅特別嘅工具咧，就是、去掃描成個系統，裏邊嘅呢啲唔同嘅程式啊，或者唔同嘅模組咧，有冇呢啲咁嘅風險？咁我哋做曬呢啲嘢之後咧，其實就簡單嚟講，就確定咗個系統咧係可以提供到我哋需要嘅功能，然後咧亦都冇帶嚟任何嘅不必要嘅一啲保安風險同埋一啲私隱嘅一啲嘅侵犯私隱嘅一啲情況。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一般我哋驗收一個程序需要嘅程序咯。 日後處理呢啲程式嘅驗收會唔會即係再仔細一啲，即係即係確保唔會再發生類似嘅事咧，同埋同唔同意今次都可能有機會打擊咗一啲市民對用安心出行嗰個信心。 我哋會希望可以盡量詳細啲解釋啦，因為其實有好多時咧，即係譬如我哋開發一啲電腦系統咧，其實因為個系統本身都係一個好複雜嘅程序嚟嘅，咁亦都牽涉好多唔同嘅組件配件咁樣啦，咁所以喺嗰度咧，就我哋盡量其實而家個做法咧，其實就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啲業界嘅一啲標準嘅作業模式嚟嘅，就係話點樣去令到嗰個系統，就算我係做好曬，但打包好曬之後，那個系統本身我就算唔知道佢裏面有每一段曲係啲乜嘢，但我個成個掃描咧，我係確保冇任何一啲資訊保安嘅風險喺裏面。咁當然我哋會繼續即係開誠布公咁樣同啲市民詳細解釋，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其實係唔影響，亦都係冇帶嚟一啲額外嘅一啲風險俾佢哋嘅。 即係講到話開誠布公，我見到有資訊界業界人士啦，都建議政府不如公開安心出行嗰個嘅原始碼啦，等啲業界可以拆解成個代碼之後咧，就等公眾更加理解成個程序啊、功能啊，去釋除疑慮，係咪咁樣更加開誠布公咧？又 嗱，其實我哋已經係盡量將可以開放嘅嘢，我哋都擺曬上網頁，譬如話我哋做一啲資訊保安嘅審計，或者一啲嘅風險嘅評估，嗰啲獨立第三方嘅報告咧，即係我哋嗰啲叫做審計報告咧，我哋係放咗上我哋個網頁啦。亦都我哋將我哋成個嗰啲系統嘅設計，即係嗰個流程啊，成個詳細嘅一啲系統嘅設計咧，同埋應用嗰啲唔同嘅功能咧，都係擺咗將個設計圖擺咗上網嘅。咁希望即係可以即係如果我哋譬如話有啲業界嘅朋友去詳細啲研究一下，咁如果佢發現有啲乜嘢，我哋係仲有啲可以優化改善嘅地方咧，我歡迎可以同佢哋討論。 Okay.另外，剛才提到有些市民入去食肆嗰陣用到安心出行嗰個嘅針卡二維碼咧，就話轉咗做紅色嘅紅碼，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呢？找到個原因係啲咩啊？這個 呢就其實我哋響因為應要配合疫苗通行證唔同嘅階段啦，咁我哋上個禮拜咧就係做咗一個新嘅版本，咁本來個原意咧就希望可以方便啲市民咧，就係話譬如佢掃描個場地二維碼嘅時候咧，佢就即時可以顯示佢嗰、那個儲咗喺佢部機裏面嘅一個電子針卡或者我哋叫疫苗通行證嗰個二維碼啦，咁同埋咧係幫佢直接咧響由安心出行咧就幫佢 check 咗。即係檢查咗究竟佢係咪符合咗當時嗰個階段嘅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咁咧大致上咧個運作都係暢順嘅。不過咧就我哋收到嗰啲市民查詢啦，就係話佢可能喺個別某一啲嘅情況，或者可能唔同嘅手機型號啦，或者係就算同一部手機，可能喺某啲操作嘅場景嗰度咧，就間歇會出現一個頭先主持人你講嗰個情況，就係話咧佢簡單嚟講就係佢掃描咗個場地碼嘅時候咧，佢冇辦法即時攞到佢儲咗嗰個針卡顯示出嚟。咁攞唔到嘅話咧，咁、那個程式就以為佢冇嗰個針卡啦，咁就出咗個紅色，話冇一個這個叫做符合疫苗通行證的那個二維碼出來這樣。咁這裡就是會有少少間歇性咁樣出現的。咁我哋都同個開發團隊研究過咧，多數都係好多係時係因為可能啲手機嗰啲型號唔同啊。咁同埋咧就係、是那個手機可能嗰、那個譬如話嗰啲反應速度啊，當時譬如佢嗰、那個手機用緊嗰啲嗰個記憶體足唔足夠啊嗰度影響。咁所以我哋即時都做咗一個調整嘅喺個系統嗰度。咁咧就做多咗啲測試啦，咁令到嗰個出嗰個針卡嗰個情況咧就會冇咗個頭先嗰個問題。咁我哋亦都 琴日咧，傍晚咧，我哋就推出咗個新版本，就係 3.2.3。咁呢個版本就係會處理到呢一個問題嘅。咁變咗咧，就市民可以即係如果遇到呢啲問題咧，就都提議佢哋可以盡快去我佢嗰個程式商店嗰度咧更新啦。咁但係其實就算佢未更新呢個程式都好啦。我哋本身安心出行咧都有一啲方便嘅功能，就係你喺嗰個第一個版面嗰度咧，本身都已經有個叫電子針卡嘅按鈕，一撳咧佢就會直接喺嗰度喺你嘅機度咧就顯示翻你嗰個針卡。咁之後雖然就唔係全自動啦，咁但係起碼咧就係話佢係攞得翻佢嗰個針卡出嚟咧，就可以俾到嗰、那個進入嗰個場所嗰、那個做個掃描咁樣咯。 有冇話頭先你話即係間歇性同埋有一啲特殊情況啊，個別一啲手機型號可能會出現呢啲問題啦？有冇話邊一類話邊啲型號嘅手機會出現多啲，會提一提醒啲市民咧又？ 我哋就冇一個咁比較系統性嘅統計啦，咁同埋我哋收到嘅查詢都係可能係幾十宗咁樣樣，咁同埋就算同一個型號咧，我哋有陣時測試幾次咧，先至有一次出現呢個情況，咁所以都未必係有話係特定某一個型號就一定會有呢個情況。不過我諗最簡單就係市民可以更新咗佢嗰個安心出行嗰個程式咧，咁就會冇咗呢個問題啦。因為始終咧，我哋嗰個程式都係不斷咁樣去優化啦，咁配合唔同嘅新嘅防疫抗疫功能啦。而我哋亦都睇到，如果有啲咩新嘅功能係可以幫助到市民去方便佢出行嘅，或者記錄佢嗰個出行記錄咧，咁我哋一路會即係。定期一路更新嗰個程式，咁所以市民譬如話睇住我哋啲通告，咁定期去更新嗰個安心出行程式咧，咁就攞到個最佳嘅效果咯。 好啊，唔該曬黃志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志光咧係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頭先講到有關於安心出行嘅兩個情況，包括有啲市民話入去一啲處所啊、食肆等等咧，用安心出行嗰個嘅針卡二維碼，佢應該咧就係藍色嘅合乎資格嘅，咁但係就話轉咗個紅碼啦。咁頭先都解釋咗，可能係涉及到一啲型號啊、手機嘅速度啊等等嘅情況。另外都提到有啲報道話，發現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有內置人臉識別模組嘅。頭先都解釋咗噶啦，你又點睇1872311？ 情導致嘅供應失衡、能源價格高企同埋整體通脹壓力。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社交距離措施今日再鬆綁，食肆每台人數上限由4人放寬到8人。飲食業界對政府提早在母親節之前放寬部分食肆限制喜出望外，形容是三贏局面。食肆的訂座率隨即飆升到60%到70%，有望爆滿。估計今年母親節飲食業的生意額可以達到3億2000萬元，最近去年的數字。《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一個星期內有2人在隔離和檢疫期間昏迷離世。醫管局昨日公布，一名患有高血壓、糖尿、腎和心衰竭的59歲男子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在竹篙灣隔離。本星期日被發現在房內不省人事，送院搶救後不治。衛生防護中心昨日並沒有交代身患多種疾病的他為何起初的時候沒有入醫院隔離治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就指出，一般來說有多種共病的患者應該在醫院接受治療。有議員就促請有關部門公布個案詳情，釋除公眾疑慮。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近日有已經接種兩劑新冠疫苗的市民發現使用安心出行的時候，應用程式內的疫苗通行證二維碼外框竟然轉為紅色警示，代表未有儲存接種記錄。有人因此進入餐廳堂食的時候遇到阻滯，亦都有市民進入商場之後才發現電子針卡變成紅色，擔心剛剛會撞到執法人員檢查而被罰款。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昨日推出安心出行最新的 3.2.3 版本，以解決部分用戶遇到程式間歇未能正常顯示疫苗通行證二維碼的問題。成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疫情持續放緩，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宣布6個社區隔離設施將會撥作備用用途。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昨日說，據他了解，這6個方艙醫院將會在本月12日結束運作，而預料涉及一共是5400名的員工或者將會被解僱，相關人員主要是從事保安和清潔。至於同樣因為接種人士減少，港府昨日宣布關閉5間疫苗接種中心。有業界透露，至少250名員工或者會再失業，要重返老本行做導遊。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 東鐵線過海段落實在5月15日通車，運輸署預計乘客轉用鐵路過海，對瑞巴服務需求會有明顯的變化，建議削減8條熱門市區瑞巴路線班次，包括班次頻密的101、104和111線。有巴士工會經過接觸管理層後估計，或者有需要削減三成班次。以111號線為例，現時的車隊15部車，或者將會減到11部。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東鐵線過海段本月15號通車，預料大批過海巴士乘客將會轉乘鐵路。東鐵迫爆的問題固然要處理，公共運輸發展越益向鐵路傾斜，巴士公司過海客源以及收入減少，削減路線和產生加價壓力，對於民生必有影響，連鎖效應同樣不能忽視。社評又說，鐵路東平西貴的問題將會更為突出，政府應該是跟港鐵磋商方法理順，不應該視而不見。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三月底才交付的元朗潭尾社區隔離設施，點知交付只是個幾月，總數一共六間的方艙醫院就傳來停運的消息，預料5400名員工將會被解僱。政論說，失業問題固然需要小心處理，但是中央援港心血在短短時日就付諸東流，當中浪費了多少公帑，停運之後會不會轉型物盡其用，港府必須交代。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說，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昨日與青年交流，強調要為青年提供更多元、更優質的教育、就業、創業機會，全力協助青年向上流動。社評說，無論是解決青年問題、房屋問題，抑或是其他深層次問題，最重要的是與時俱進，從實際出發，提升效率，讓市民得到實在的獲得感。大公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食物及衛生局透露，與食物外送網上平台有關的投訴，由2019年的26宗急增到2021年的241宗，正計劃在現有的發牌制度下，明確要求食店持牌人必須確保交由網上平台或者外送服務承諾商送遞的食物都符合相關的持牌條件。對於網購食物送遞商，當局採取的態度是提醒。社論說，當局有必要需要重新檢視，加大力度進一步保障市民的食物安全。成報社論。 亞洲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阿 Toby 先同你講嘅壞車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重复多次，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的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天富海湾。咁喺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天桥去旺角，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里安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有坏车阻路的，坏车虽然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碧桃花园。就是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那段还是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这一段还是行车缓慢，车龙就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 何文田爱民村众民楼、湾仔皇后大道东29-31号乐满大厦、天水围天盛苑盛月阁、粉岭嘉盛苑嘉耀阁、将军澳宝盈花园二座、马鞍山听涂雅苑八座、屯门新屯门中心八座、荃湾愉景新城一座、荃湾六阳新村 K 座同埋旺角海富苑海宁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开心日报，彪爷。 世上有一种冻叫做阿妈觉得你冻，世上有一种饿叫做阿妈觉得你饿。母爱的奥妙之处在于它可以好像瀑布那么多到满泻，亦都可以好像细水一样长流。今个母亲节，你又打算怎样回应母亲的爱呢？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听住开心日报， 祝大家有个开心母亲节。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1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号至6月10号，市民可以经食环署网站直接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2022年5月5日，本港新增313宗新冠病毒确诊，17宗学校呈报阳性。 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餐厅最多8人一台。 立法会三读通过本年度财政预算案。 欧盟新一轮制裁俄罗斯，包括停止输入石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傾過，因為今日開始呢是可以話重開返泳灘，咁見到康文署都話呢有15個泳灘呢，每日朝早9點至到下午6點呢都會有救生員服務嘅。咁另外呢，泳池呢就之前特首話都可以重開嘅，不過康文署嘅安排就會係38個公眾泳池今個禮拜四就唔會重開啦，會喺5月12號至到16號呢會係陸續重新開放嘅。點睇187231。另外剛才又傾到有關於2022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啦，即系呢一个嘅草案就系定明一啲雇员因为防疫啦，要有检疫令啊、隔离令啊，而翻唔到工缺勤咧，可以喺雇佣条例下有一个嘅病假嘅。咁不过而家就暂时未通过嘅。187231咧，继续讲下你嘅睇法。另外亦都讲到有关于用安心出行嘅情况，有一啲市民话近日用嘅时候都出现用安心出行啦，想展示嗰个针卡二维码嗰阵咧，就系、是。原本佢應該係合資格有個藍碼嘅，不過就話會出現咗一個紅色框嗰個紅碼嘅情況嘅。你有冇類似呢啲嘅情況都試過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聽下大家電話，有黃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主持 你好，請講。 你好，係咁係講關於嗰、那個泳灘同埋嗰個泳池嘅。咁咧其實咧，我就有少少唔係好明白點解私人嘅泳池咧，今日咧就已經可以開噶啦。譬如話去南華會啦嚇，咁咧今朝早咧已經開咗，咁而且係可以使用嘅。咁點解會存在話嗰啲泳池又話要消毒啊，又話要檢驗啊？咁唔通嗰啲私人泳池又冇呢個問題嘅咩？咁而且仲有一樣嘢添咧，就係、是、其實咧個泳池咧，就算開放翻咧，係只係好多時咧係只係50% 嘅 capacity 啦。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譬如話佢有一個泳池裡面有幾個泳池嘅，咁佢只係開放其中一個嘅啫。咁所以你話人手不足呢個問題咧，我相信其實喺呢啲即係有限度嘅開放咧，其實已經解決咗嘅一部分嘅，或者好大部分。咁所以我就。即係都係唔係好明點解要咁耐先開得到？咁唔通嗰啲即係私人嘅泳池嘅水嘅情況又會同公眾又有咩唔同咧？即係我又 唔係好明啊，咁所以呢度喺呢一度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今朝早去淺水灣游水嘅時候咧，仲係見到咧，個泳灘係俾啲木板釘住曬嘅。 要個泳灘，即係個入口嗰個位有啲 係冇錯冇錯，所有嘅入口都係用木板封住，同即係之前一路都冇嘅情況係一模一樣。我哋要爬入去嘅。 佢係咪一個公開可以開放嘅泳灘嚟㗎？因為15個噶嘛，今次。 淺水灣係佢列咗出嚟係可以公開開放嘅主要嘅泳灘之一啦。 佢亦都係救生員嘅係咪 啊？有救生員嘅，但係當然就我哋早段嗰陣時就未有啦。咁但係問題係佢啲木板全部都釘住曬。好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個花灑亦都係仍然係封住咗冇開到嘅。 嗯，有冇問過點解啊？ 冇人問啦，好明顯就係未做到嘢啦。咁但係好得意喎，喺個水裏面咧，嘅泳線咧就已經鋪曬㗎啦。即係平時咧，譬如泳灘唔開放嘅時候咧，有啲即係就算你泳灘裏面都有啲線，佢隔開啲嘢，隔開啲位置咁啦嚇。咁嗰啲係全部鋪好曬嘅，咁即係證明救生員有做嘢。咁但係咧，可能呢啲木板唔知係咪外判商啦嚇。咁但係好奇怪喎，隔離一個灘深水灣咧，就竟然係全部都開放嘅。即係啲木板啊，圍住，因為我揸車經過啦，咁、okay. 啊見得到，全部都拆曬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佢見到一啲講到私人泳池同埋一啲泳灘咧，見到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疫情啊，尋日嚟講係313宗嘅確診啦，包括112宗就係核酸檢測陽性嘅，201宗就係快測陽性情報嘅個案嚟嘅。見到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都話啦，近日呢一個個案徘徊喺300多宗嘅水平啦。咁啊，而過去兩個星期確診數字都係10級以下。睇到咧就話其他嘅監測指標咧都係疫情緩慢啦、穩定向下啦，同過去幾波相比咧，嗰個嘅染疫數字咧都。就覺得仍然較高，而且一啲長者等等嘅高風險人士咧，染疫之後死亡、出現併發症嘅風險都較高，所以咧係仍然要盡量控制疫情，採取呢個動態清零嘅策略嘅。你又點睇1872311？請你一位嘉賓啊，電話旁邊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係，早晨啊，早羅文。 早晨，何柏良，點睇徘徊喺300多宗，尋日就313宗，幾時可以再進一步落到甚至係雙位數咁咧？ 嗱，呢個都係預期之內嘅，始終嗰個病毒咧，就佢已經係深入咗社區啦，咁同埋佢係都相當之容易咧，可以經空氣傳染啦。咁如果你睇翻喺香港或者喺其他地方咧，呢啲傳播途徑咁啊，咁市民好多時咧就會着重一啲表面嘅清潔啊、洗手，咁呢個係重要嘅。咁但係睇翻嘅佢傳播唔同嘅途徑咧，咁其實越嚟越多證據顯示咧。經空氣傳播咧係最主要嘅途徑，咁其他你話譬如係接觸呢啲攣劑啊，或者啲扶手表面咁啊，咁相對因為咁樣接觸而產生嘅傳播咧比較少，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要預防嗰個空氣傳播咧，咁最重要咧，如果係可以持久嘅，一定係接種疫苗啦。咁如果係未曾接種疫苗嘅時候咧，咁最重點嘅措施咧都係戴翻個口罩。嗱咁香港咧，我哋就疫苗接種咧就整體係上升緊啦，咁但係嗰個上升嘅速度咧比較緩慢。咁如果係未曾接種疫苗咧，60歲以上咧，仲講緊有33萬人。咁應該夠曬鐘噶啦，就打第三針嗰啲嘅人士咧，咁特別60歲以上啦，未曾打個數目咧都仲係好龐大。咁我哋60歲以上咧，講緊有200萬人啦，咁你就未打第三針係一半，即係110幾萬人咧未曾打第三針。所以整體嚟講咧，就我哋放寬嘅時候咧，就都要少少摸住石頭過河啦。咁就睇住嗰個疫情呢啲監測嘅數字，如果係有一啲信號顯示咧，就喺呢啲高危嘅人群裏面咧，就開始多一啲重症咧，咁就可能要適度作出一啲放寬步伐嗰個調整咯。 OK， 暫時睇到呢啲確診個案下降嘅速度係點，或者我哋而家嘅目標係咪仍然係要向清零出發嘅咧？ 其實而家你睇嗰、那個要唔可以單睇香港，你要睇埋全球咧，就呢個大流行咧，其實就似乎已經咧就過咗嗰個最高點。 咁而家咧就喺地球裏面咧就可以話開展咗一個後疫苗嘅過渡期。咁即係由一個大流行咧就過渡去一個季節性流行啦。咁如果佢係過渡去一個季節性流行，咁嗰個預計未來咧就一年兩年或者再打後嘅時間咧，咁佢喺世界各地咧就出現嗰個模式咧，好可能會同流感病毒咧差唔多。咁如果你香港就流感病毒，咁每年就有兩季嘅呢啲季節性爆發啦。咁如果係新冠肺炎病毒咧，咁類似咁樣嘅情況出現咧，其實有機會都係大嘅。咁如果我哋長遠嚟到睇啊，咁已經前前後後就抗疫咗都29个月啦。咁喺香港而家其實最重要咧就復常，就唔係清零。咁亦都清零唔係我哋應該追求嘅結果嚟嘅。因為如果你係朝住一個復常嘅方向，咁你科學角度嚟到睇咧，咁喺成個地球嗰個病毒咧就會循住季節性流行呢個方向嚟到發展嘅話咧，咁我哋要做好嗰個準備咧，就係點樣？去到一方面咧，就市民嗰個生活咧就可以回復翻正常啊，真正正常嘅情況，即係未有大流行嗰時嗰個情況。咁同時間咧就對市民嗰個健康啊、醫療系統啊，就感染之後死亡嗰啲咧，就將呢啲嘅不良結果咧減到最低咯。咁你話清零咧，就呢個肯定唔係一個我哋應該追求嘅目標。 嗯，頭先你話要復常啦，見到喺第二階段都有個社交距離措施，都係向住復常行咗一步啦。其中嘅三項措施就話提早今日放寬，包括話重開一啲嘅體育處所，容許一啲户外活動係唔需要戴口罩啊。譬如先話重開一啲泳池啊、泳灘啊等等啦。咁食肆可以放寬去到8人嘅，點睇呢三項措施係咪一個合適嘅時機嘅放寬？其他的措施就去到19号第二阶段都有再进一步放宽的，又有没有条件其实可以再早一点 呢？政府去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其实他都有公布就各方面的监察的数字，其实都是整体来讲就是十级而落，特别就重症那个个案就没有明显的增加。咁所以如果佢呢啲放寬咧，就照而家嗰個疫情嘅數字監測嘅指標嚟睇咧，係安全嘅。嗱咁唯一有一啲地方咧，咁我覺得佢可以作出啲微調咧，就係佢去作出啲放寬嗰個日期，就同疫苗通行證第二、第三階段咧就唔銜接啊，即係大家嗰個時機咧唔配合啊。咁你睇翻之前咧，其實就佢落實第一階段放寬同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就加辣嗰個安排咧就唔銜接啦。咁似乎佢每一步咧就都有呢個唔銜接嘅地方。咁譬如你以放寬8个人喺餐廳裏面可以同一張台食飯咁啊，咁佢限聚令就唔係同步放寬。咁呢個背後咧就似乎嗰、那個安排，即係嗰個行政安排個嗰度咧，就有可以改善嘅地方啦。咁另一方面，疫苗通行證咧，其實係喺後疫苗呢個復常階段裏面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啦。咁其實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就即而而家開始咧，就作出啲向前嘅部署啦。咁就令到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即係嗰個手機程式嘅，可以咧就多一啲彈性，有個靈活性。譬如你有一啲人士就我哋前瞻就機組人員啊，或者你喺外國翻嚟香港，咁咧就個符合條件，你可以俾佢家居檢疫咁啊。咁你嗰、那個疫苗通行證嘅手機程式啊，即安心出行嗰度咧，如果可以有一個彈性嘅安排咧，咁呢啲係接受緊家居檢疫嘅人士，或者係入境香港頭嗰7日咁啊，咁你就將佢轉咗做一個紅碼，咁咧佢就變咗咧就除咗你有一個電子手環之外咧，咁你額外有一個措施咧，就佢係進入唔到。需要疫苗通行證呢啲嘅場所咧，咁嗰個安排咧就會穩妥一啲咯。 之前政府咧就話放寬呢個社交距離措施係三個階段嘅，咁啊而家就講到5月19号係第二個階段去放寬啦。之前嘅講法就話預計第三階段放寬至到咧針對處所同埋顧客嘅限制會盡量放寬啦，基本上回復到只係執行戴口罩啦、限聚人數啦、同埋用安心出行啦、疫苗通啦等等呢啲嘅基本防疫要求嘅。其實第二階段19号同去到第三階段放寬到剩翻頭先講嗰啲嘅防疫要求啦， 中間爭幾遠咧？同埋你頭先提到話，日後可能呢一個嘅新冠病毒都會好似流感咁，係咪即係話變咗風土病？如果真係變咗流感咁，又需唔需要長期戴口罩啊？限聚人數咧又？ 其實咧嗰、那個病毒咧就我諗市民大眾都。幾清楚咧，就唔會消失噶啦。咁我哋唔係淨係睇香港啊，咁佢喺地球唔會消失咧。咁你某程度上咧，就喺香港咧，就都係唔會消失噶咯。咁如果你話由第二就進一步放寬到第三階段啦，咁嗰啲表列處所嘅限制全部取消，咁中間爭乜嘢條件未曾出現咧？咁爭個條件咧，其實就係個疫苗接種嘅比率啦，或者個疫苗接種咧就喺60歲以上呢就未曾去到 95%。 咁所以如果呢我哋希望加快去到叫做好準備，就較全面嚟到復常啦。咁個關鍵呢你都係做好喺60歲以上嗰度呢就嗰個谷浸啦。咁如果你話係3到11歲，咁嗰個比例呢都係偏低㗎。咁如果係喺學校裏面嗰、那個嘅措施，咁其實就安排到校接種啦，或者你係由而家疫苗通行證喺學校以外嘅地方，就由12歲下降到6歲啦。咁呢個都係政府咧就去到認真考慮啦。咁如果60歲以上，而家減少咗一啲疫苗接種中心啦，咁你可以做咧就增加呢啲上門接種同埋流動接種啦。咁特別係呢啲流動同埋上門接種特別係去安老院舍嗰啲接種啦。咁比較令我失望咧就係、是。主要都仲係做緊科興，或者全部都係做緊科興。咁其實你比較兩種疫苗咧，復必泰疫苗嗰個有效性係高啲嘅。你接種完之後咧，不論個抗體或者個 T 淋巴細胞，現實世界有效嘅數據咧，都係全方位咧比起科興疫苗嘅優勝，特別係60歲、70歲以上啲長者咁啊。咁所以都希望政府咧就唔好再拖啦，盡快就全方位呢啲有機動性上門嘅接種咧，俾市民可以揀復必泰咯。 嗯，但何柏霖醫生，我想搞清楚頭先你話即係都向住新冠病毒，可能都向住流感嘅發展，可能係一個季節性流感咁啦。係咪即係話喺不久嘅將來，可能又配合到打針嘅接種率等等咧？其實根本可以放寬到唔需要限住人數啦，唔需要戴口罩啦，呢一啲都可以放寬埋。 是的，你看其實呢就全球200多個國家，咁已經係接近200個國家呢，咁佢哋都係循住呢個方向嚟到發展緊。咁你即係我哋比較做啲新加坡咁啊，咁佢呢啲社交疏離措施呢就都大部分都已經係取消咗。咁如果你喺外國有部分地區更加進取嘅呢，咁就佢連戴口罩嗰啲都已經係取消埋。 嗯，最後唔夠一分鐘，我想問而家有啲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都會關閉，係咪一個合適嘅時候咧？ 嗱，每日接種疫苗嗰個人數咧，其實過去嗰兩個星期都唔係咁多，咁過去兩星期咧就累計有36萬人次係接種咗啦，咁即係平均每日大約2.4萬針係接種啦，咁所以佢作出一啲調整咧，呢個都係合理嘅。 嗯，好啊，唔该晒何柏霖医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何柏霖咧就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嚟嘅，讲到近日一啲确诊数字咧，都系话徘徊喺300多宗啊，见到卫生防护中心咧都话即系十级以下啦呢一个嘅个案数字，咁但系仍然咧啲高风险染疫之后咧死亡重症风险高啊，所以咧仍然要采取动态清零嘅策略。你系点睇1872311？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加息0.5厘，是22年以来最大加幅，以应对高通胀，并会在下个月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主席鲍威尔说，高通胀和劳动力市场紧张将会继续加息，未来几次会议会讨论各加息0.5厘，但指出委员会没有积极地考虑加息0.75厘。他的言论刺激美股高收近3%或以上。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联储局加息决定和缩表安排属于市场预期之内，但不会影响香港货币金融稳定。他说美国今次加息速度比上个加息周期快，资金流出港元的速度将会快过上个周期，但速度要视乎港元资金供求等的因素。他说拆息会慢慢上调，提醒市民在作出置业和按揭等决定的时候要小心管理利率风险。 咁當然啦，就係港紙嘅拆息跟美國嘅息口上升嗰個速度同埋個幅度咧，我哋都要取決於本地市場對於港紙嗰個供求嘅。銀行會因應佢哋自己嗰個資金嘅成本結構啦，同埋其他有關嘅考量啦，去決定調整佢哋銀行存款同埋借貸息率嘅時機同埋幅度。咁香港唔少嘅住宅樓宇咧嘅按揭息率咧，都是用一個月期限的港紙拆息做基礎的。隨著今次美國加息呢，同埋我們見到港紙拆息慢慢可能會上調的情況之下呢，市民作出他們置業啦、按揭啦同埋其他借貸的決定的時候呢，一定要小心評估同埋管理這個利率的風險。 特首前日宣布今日提早重开泳池同沙滩，但康文署之后话，辖下公众游泳池正系进行池水过滤同消毒程序，38个公众游泳池会喺今个月12至16号陆续重开。港九请匿员工会发言人胡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众泳池停开期间已经放水，员工原本正为泳池重开做准备，但突然提早重开，对此措手不及。相信康文署的高层亦都未必知道提早重开，认为是缺乏沟通。康文署书面回复《千禧年代》说，四月下旬已经就重开泳池准备，不存在缺乏沟通。上海过去一日新增4600多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261宗确诊和4390宗无症状感染，其中185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其余感染都是隔离管控中发现。上海本土再多13宗死亡个案，年龄由40至100岁，全部患有基础疾病，入院之后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死因由基础疾病导致。另外，北京本土过去一日新增50人染疫，42宗是确诊，8宗是无症状感染。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指责俄军加强对东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执政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哈米亚说，俄军连续第二日向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发动攻势，目前俄军已经在钢铁厂内，政府正是同厂内的守军保持联系。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说，俄军和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的武装力量正是扩大对顿巴斯的控制，马里乌波尔已经被俄军控制。俄军严密封锁亚速钢铁厂，并会继续呼吁厂内的民族主义分子释放平民，放下武器投降。绍伊古批评美国及其盟友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为任何装载武器或者向乌军提供物资的北约运输工具在进入乌克兰境内之后，都会被视为合法的打击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天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91点，升322点，总成交金额8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2点，跌79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8系升8.6，美团169.9升5.4，阿里巴巴100元升3.45，中国海洋石油11.26升3.2，京东集团247.2升7.6，比亚迪股份241元升4.4，盈富基金21.3升3.2，友邦保险77.55升8毫，快手64.3升1.65。美元对其他部位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28.86，瑞士法郎0.972，加元1.273，人民币6.597，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港金报17,80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2美元，卖出1,9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吐露港公路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2022保就业计划公布了这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 如果我们见到有一些员工的流动是异常的话，那我们就会跟那个雇主去联络，甚至有需要我们都会去他公司请他给一些记录给我们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2022年5月5日，本港新增313宗新冠病毒确诊，17宗学校呈报阳性。 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餐厅最多8人一台。 立法会三读通过本年度财政预算案。 欧盟新一轮制裁俄罗斯，包括停止输入石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特首就公布今日即系星期四开始会提早放宽部分设施措施，包括就系可以重开泳池、泳滩、水上活动中心、水上乐园等等嘅。咁啊，今日嚟讲实际康文署就会开翻15个泳滩，朝九晚六嘅救生员服务都会提供嘅。咁至于泳池方面啊，公众泳池嗰度就会去到5月12号就会重开部分嘅泳池啊。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有李生嘅，早晨。 早晨啊！嗰样咧，我就想讲一讲香港政府好得意嘅。嗰样咧，佢嗱，我哋从来都冇听到话游水啊、沙滩嗰啲人咧惹到新冠肺炎啊。呢个系事实嚟噶嘛？但系佢又偏偏咧封咗人哋嗰啲沙滩啊、泳池嗰一啲嘢咁样咧，好多人咧，我唔知道特区政府嗰啲高官知唔知道咩叫做水疗啊？ 即係對於強直性脊椎炎啊，同埋呢個嗰啲即係腰骨啊，同埋嗰啲肌肉腫痛咧，腰背嗰啲肌肉腫痛咧，扭傷嗰啲嘢咧，佢確實係有療效。好多人好多老人家都需要一個游水呢個設施噶嘛。另外呢個請溺總會咧，我又發覺佢咧冇維護救生員嗰個專利。嗱，例如你而家屯門嗰度好多個泳灘，佢淨係得蝴蝶灣同埋黃金泳灘咧係有救生員嘅設備嘅啫。其他嗰一啲新舊咖啡灣啊，即係嗰一啲係冇曬冇安排用救生員設備嘅。咁你明明可以請多啲人，佢又唔可以咁樣做。即係我覺得成個特區政府咧就係呢一個，即係我對於泳灘呢一樣嘢，因為我哋好需要呢一啲嘢，因為我哋呢啲扭傷咗嗰啲腰骨嗰啲有問題嗰啲人，確確實實係好需要游水作為一個水療嘅措施嘅。咁我希望特區政府咧就維持，即係如果你係嗰一度唔係因為燒烤，亦都唔係因為跳舞群草嗰啲嘢，係冇感染出現個情況嘅話，就唔該佢咧。就唔好時時刻刻咧都封閉嗰啲泳灘，嗰啲根本冇嘢到。 明白，即係希望可以盡快開翻嗰啲泳池泳灘好。咁啊，泳灘嚟講今日有15個會係開翻嘅啦，泳池就會係12號會開放部分嘅泳池嘅。咁，再劉女士打上嚟嘅，早晨，早晨，劉女士， 係早晨， 你好，請講。 讲关于咧就系嗰啲疫苗中心关闭啊，因为你而家咧政府咧有人打两针、三针先准人去呢度去嗰度，但系咧你嗰啲打疫苗嗰啲中心咧，有啲将时间已经缩短咗，咁同埋有啲地方就取消埋，咁好似何柏良医生讲话，都系适当时候，其实就唔系好适当，因为咧好多翻工嘅人咧夜晚有时放工去到嗰啲。中心咧就冇得打嘅。如果你唔开到八点，好似以前咁样，咁人哋有啲打咗第一针、第二针，我到第三针，咁我又要去边度打咧？咁 星期六日得唔得啊？佢星期六日都有开嘅喎，有啲中心。 有啲星期六咧就唔系有星期六有时要翻工噶嘛。咁星期日，咁有啲又佢嗰个日期咧又未正式好。好寬限咁開通曬，即係你五月六日咁去預約喎，咁變咗你個人咪好彷徨咯。 明白，即係整體都覺得個開放時間開夜啲會方便啲。呢、這個劉女士嘅睇法，關注到有啲疫苗接種中心關閉啊，因為政府都公布啊會關閉其中5間啦。好似香港大學陸幼堂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提供服務就會去到今個月22號。另外設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啦、九龍灣體育館啦、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和荃灣體育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呢就會去到6月1日就會關閉了，大家會不會都關注到一些的疫苗接種中心的關閉情況呢？講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另外剛才提到有關於重開泳灘等等的，講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我想跟大家講一下有關於是東鐵過海段，就是昨天都跟大家談過，它已經公布了15号，今个月15号就会开通。咁啊，大家都关心到一啲过海巴士嘅服务，大家嘅客源都可能系一样，会唔会佢哋嘅服务都受到影响咧？咁见到新巴同城巴就已经讲咗话会取消过海巴士301线啦。另外，运输署亦都向九龙城区议会咧交咗文件啊，睇到就话预计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之后咧，乘客嘅出行模式同埋乘车需求咧会有明显嘅变化。部分隧巴服務客量會有所下跌，預告咧隧巴有空間作出調整。咁喺呢個前提之下，亦都提到有8條嘅隧道巴士嘅路線名單啊，係咪即係話呢8條巴士線嚟緊都會有調整一啲班次嘅情況咧？咁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會唔會佢都關注到一啲市民啊或者居民咧？嘅情況。電話旁邊咧就有九龍城區議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嘅楊永傑，早晨。 系早晨，主持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杨永杰，头先提到话有8条运输署喺文件度提到嘅隧道巴士名单啦，包括101、104、109、111、111P、171、171A、171P。据你了解，系咪即系嚟紧呢8条线会减班次啊，或者所谓嘅调整空间系啲咩咧？你自己觉得？ 运输署所讲嘅呢几条路线咧，我相信喺东铁过海线通车之后咧。都會陸陸續續調整個班次嘅。 但我都想指出咧，呢几条路线咧，每日翻工、放工、繁忙时间咧，都系班班逼爆。咁如果系喺冇任何数据下面去缩减班次咧，咁我其实我觉得系唔系咁合理嘅。咁喺早三月份嘅时候，我哋同运输署巴士公司倾巴士路线重组嘅时候，都冇提到呢几条路线话要缩减班次。咁但突然间话要，咁我就觉得有少少奇怪啦。 剛才你提到话繁忙时间都系逼爆啦，但系非繁忙时间个情况，啲市民用嘅情况又多唔多嘅咧？另外就系如果真系削减班次啦，对一啲用开嘅市民个影响有几大？可唔可以真系用东铁线过海段嚟取代咧？ 首先第一样嘢咧，我觉得东铁线过海段咧有啲未必系取代巴士服务嘅，因为巴士始终系点对点嘅服务，就算你过海咧，你去到铜锣湾又好，金钟又好，佢中间湾仔又好，中间佢有一段咧，佢其实咧系覆盖唔到嘅，都系用巴士系相对会方便。咁过去日子里面咧，就算翻工放工繁忙时间班班爆嘅情况，喺平时非繁忙时间咧，都好多人使用呢啲过海路线。即系我哋特别而家运输署要取消，即系点样要取消，即系调整呢几条路线嘅服务咧，其实对成个九龙中嘅居民咧就好大影响。所以我觉得即系运输署或者巴士公司一定要有喺数据前提之下咧去做调整咧，我觉得会合理咯。如果冇任何数据运行数据嘅话，你就咁去调整咧，我觉得对公民居民系唔公道咯。 对九龙中嘅居民影响大，即系咪主要系九龙城区嘅居民？佢哋系咪都系多搭隧巴多？如果真系有呢、这个东铁线过海段？会唔会系可能搏一程车去到红磡，跟住先至过海？呢、这、一个都系对佢哋嚟讲系吸引咧，又 其实咧过去即系九龙，因为头先包括101又好，111好，104都好咧，其实基本上都系喺新蒲岗、黄大仙、土瓜湾、九龙城一带服务呢带嘅居民嘅。咁就算系东海过海段过咗海啦。咁仍然喺黄大仙特别新蒲岗一带嘅居民咧，佢哋系去唔到地铁站嘅，即系仍然要依靠呢几条巴士路线咧过海。所以咧，即使你话东铁过海线，当然居民多咗选择，咁我哋心里有预期，系多咗居民会选择搭地铁过海，因为始终方便，亦唔需要塞隧道。但系始终有部分，都大部分嘅居民咧，系仍然去需要呢个巴士服务。如果你缩减班次嘅话咧，咁會對呢就居民咧係造成好極度唔方便嘅。 咁其實就要視乎究竟開咗呢個東鐵線過海段之後，原本頭先提到呢八條嘅隧道巴士嘅客量嘅變化係點？係咪應該即係如果佢真係客量暴跌嘅，或者跌咗好多嘅，減班次都係合理咧？又 嗱，我自己認為係咁樣樣嘅，即係當你通咗車之後咧，咁你班次運行一段時間，因為過去日子咧呢幾條線咧係班班爆嘅。我相信係城巴、新巴都好咧，都就係靠呢幾條線咧就賺到盆滿缽滿嘅啦。咁但係佢通咗少咗人搭，但唔代表呢幾條線嘅載客量係即係多人少咗啦。但係唔代表佢哋唔滿車噶嘛，只不過係冇逼巴士嗰個感覺嘅啫。所以我覺得係要等到嗰個運行咗之後，實質嘅情況係點樣樣咧，先去決定調整嗰個服務。调整嘅班次数量咧，我觉得咁先合理咯。 你自己觉得要观察期观察几耐啦，同埋预计可能会由东铁线过海段，即系所谓抢咗佢啲客啦，令到呢几条巴士线少咗客，嗰、那个嘅程度会几多咧？ 嗱，我自己过去屯马线开通之后咧，其实对过海线咧嘅影响就唔太大嘅。但东铁线过海咧，我相信大概会10% 到20% 到居民会选择用地铁过海，但系。但系个问题，佢减少嘅人嘅数量，只不过系令到巴士冇咁逼咁解啫。但系唔代表系少咗，即系令到嗰个服务系暴跌而减低个服务咯。 有冇话其实睇到呢八条巴士线有边啲系特别受欢迎？如果真系想减班次，对于一啲用家嚟讲嘅影响系大啲。 其实呢八条巴士线咧都大居民多需要嘅。咁你譬如109又好啦，101、111啦，呢啲基本上咧都系服务。成个土瓜湾啦、九龙城区啦，同埋黄大仙、观塘一带嘅居民都会使用呢几条路线嘅。咁如果你话要削减班次咧，我觉得就唔系咁合理咯，因为即系喺我哋长期地区服务里面咧，呢几条巴士朝头早繁忙时间咧，真系班班爆嘅。咁其实每一次区议会巴士调整路线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求佢加班次。 即係你睇到個需求量係非常之大咯。咁即使你話少咗居民去搭，但只不過係令到冇逼巴士嘅感覺啫。 嗯，有冇話其實東鐵線過海段開通咗之後咧，除咗關注到頭先呢一啲原本嘅隧道巴士之外咧，頭先都提到話可能有啲居民咧係想搭呢個港鐵去過海嘅，咁會唔會喺頭先提到話九龍中嘅一啲區嘅一啲交通接駁去到紅磡站等等都要加強啲咧？ 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接駁去，因為本身個巴士路線咧，其實都已經係喺紅磡站附近嘅，就譬如翻我哋101。在隧道口已經是可以接駁去紅磡站、所以我覺得又無需要格外再開啲接駁巴士去翻紅磡站啊，各方面去加強個接駁服務咯、其實可以利用現有嘅巴士嘅服務咧，都係可以去到紅磡站嘅。 整體嚟講，我見到運輸署都預咧，會展站即係而家新嗰、那個即係通咗東鐵線過海段嗰個嘅站啦，嘅會喺會展站上蓋咧有一個嘅公共運輸交匯處，就會成為東鐵線嘅乘客咧轉乘其他交通工具的一个点，就是前往港岛其他地区的枢纽。你自己点睇呢？这个是不是这个交汇处是不是都是一个诱因，可以吸引到市民是搭东铁线去到会展站，即是转去港岛其他区呢？有没有会不会做到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好的，因为始终港岛呢很多都是在半山上面的。如果你有这个交汇处呢，其实方便了居民呢，就在半山啊或者其他地方咧接驳嚟你金钟呢个交汇处里面，再转乘地铁咧就去唔同嘅地方。我觉得呢个设置系非常之好，亦方便到唔同嘅居民咯。 整体嚟讲，我见话新巴同城巴好快当通车嗰日就已经话取消朝早行红隧过海嗰条301号线啦。咁其实你自己观察呢条线同埋即系东铁线过海段系咪真系完全系即系取代到嘅咧？同埋长远嚟讲，新巴城巴少咗一啲嘅过海线嘅客咧，会唔会对于佢哋个营运都有影响咧？你自己评估？ 我自己认为咧系会对即系佢哋嘅即系巴士公司嘅营运系有啲影响嘅，因为始终即系平时大家都系选择巴士过海，就因为东铁线佢哋过唔到海嘛，咁好多情况喺红磡站落咗车就喺隧道口嗰度转乘巴士去过对面海，咁当东铁线可以过到海嘅时候咧，的确系喺红磡隧道口个巴士总站嗰度咧，即系其实系少咗人去使用咯。咁佢调整服务其实我都系预期之内嘅。咁但系调得咁急咧，我觉得就唔系咁合理咯。即系你话取消301，咁我觉得你系要营运一段时间，因为始终居民嘅乘搭嘅模式咧系有个习惯嘅，同埋咧巴士嘅最大嘅特点咧就系、是、点对点。咁有啲地铁站唔系覆盖到所有嘅地方范围。其实好多街坊选择搭巴士就系方便佢点对点地铁站去唔到嘅地方。咁如果你突然间咁急速取消咗啲巴士路线咧，我觉得就唔系咁理想咯。起码你话营运咗一年，发觉跌咗30%啦，跌咗40%啦。咁你可以從調整班次着手嘛，咁唔係話成條線 cut 咗佢，咁我覺得咁嘅運作嘅手法咧就唔係咁理想咯。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咧係九龍城區議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噶。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莫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 早晨莫生，請講。 係，我其實咧就有啲意見，就係、是、對於關於嗰個户外體育，即係運動。户外運動可以唔戴口罩嘅，咁我其實咧係即係贊成嗰啲啲市民咧做多啲户外活動冇問題嘅，譬如踢波咪踢波啦。咁咧，但我發覺一個 definition 真係好含糊。譬如踢波，我入到球場我就知道有幾廿人會係冇戴口罩走嚟走去嘅，我知道噶嘛。但係好多社街，好多人喺街度做跑步啦，譬如一啲海濱長廊啊，譬如中環嗰海邊啊，咁樣嗰啲舉例，譬如我去搭呢個離島線，咁我一定要經過一條路，但嗰度咧就好多人係跑步，又冇戴口罩，咁對於我呢啲冇得揀嘅，我一定要行呢條路，我就要受呢個危險啦，咁而有得揀嘅，佢可以唔喺呢度跑步。佢真係可以去球場跑步，但係嗰啲人唔會㗎嘛，因為政府係容許佢哋跑步嘛。其實呢個 definition 佢讲呢个户外咧，其实全部街道都系户外嘅噃。 所以你覺得應該即係運動場所嘅戶外場地， 我覺得係因為指定咯。 嗯， 我即係任何街，舉例，我唔戴口罩，我見到個警察，我跑兩步我就得嘅咯。咁即係係咪啊？ 嗯， 咁或者成下手成下腳，我都係運動。咁啊，點好咧？我 佢就話係叫做即係劇烈運動嘅，即係如果你戶外公眾地方做劇烈運動，或者係戶外體育處所做運動，就可以唔戴口罩嚟緊。 係，我明白，係咁樣誒。咁但系问题就系，我觉得跑步系有自由嘅， 嗯， 但系都有好多人系真系落机喺街度经过行街嘅，咁即系佢哋都有自由嘅。咁但系佢哋行街系冇得拣嘅，即系诶，佢哋行街就喺条街度行。但系运动嘅人，佢真系可以喺啲运动嘅指定场合做运动，唔系任何街道都做运动噶嘛。 嗯，明白啊，莫生嘅睇法。莫生就关注到关于户外嘅地方，尤其是一啲公众地方啦。如果一啲做运动嘅人士唔戴口罩，咁啊，对于其他用紧呢啲公众地方嘅人士嚟讲，会唔会个保障系有影响咧？咁呢个就佢关心到啊，呢个莫生嘅睇法嚟嘅。另外有一个嘅强制检测公告啊，就系深水埗白田村昌田楼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呢个就系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气年代嚟到呢个都差唔多啦，先同大家讲下外面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嘅。下个礼拜初有骤雨，大家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今日嚟到呢度。再见。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旅居日本的台湾作家小野所写的《生活需要高级感》这本书，一共分5个章节，包括高级感的人生、高级感的生活、高级感的情绪、高级感的职场和高级感的未来。里面有28篇心得。从内在情绪到外在环境，从与自己相处到与他人交际，以实用的技法、文字、感心、领悟真实，帮助大家向内在探求，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投入感兴趣的工作，获得专属自己的高级感人生。 作者说，世上的所谓成功有千万种，但是最实在的成功只有一种，那种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所谓高级感的生活，不需要用金钱来堆砌，亦都不需要挣扎在痛苦的夹缝，而是脚踏实地地去拥抱自己想要的幸福。 小野以电影《海鸥食堂》为例，影片讲述日本中年女子恨江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一个街角开设了一间海鸥食堂，在没有客人光顾的日子，恨江依然怡然自得地度过每一日，去市场买嘢，将小店的桌椅抹得一尘不染，关铺之后就去游水，晚上专注练习合气道。有人问恨江为什么要开设海鸥食堂，他笑着地答，只是不想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所以作者认为，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不要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而奉献自己全部的休息时间，不要因为别人的某个眼神或者某个说话而坐立不安，更加不要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快乐之上，因为这样都不是真正的快乐。 他的结论是，我们这一生除了要见天地、见众生，最后遇见的仍然是自己，因为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是哪个，只有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样子。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活需要高级感》，作者小野，由高宝书版集团出版。